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十六集，刘导到底回去查了些什么资料？蓝河自己都不知道全世界还有其他人能做到这样，这么神奇吗？陈星阳惊奇地看着蓝河问他，那你能把大腿放到脑袋后面啊？我好想看啊。哎呀，这一个个都什么毛病啊？不愧是你柳纯阳的老班底，开口就是劈叉把腿搁到脑袋后边的，真搁上去了他基本也该做到全职无常了。蓝河假装没听到，那我们开始吧，待会儿我要是凉了就不用救我。毫无疑问，蓝河的原地去世震慑了又一个人，陈星阳心服口服，而且俩人戏搭得非常不错，很有张力。柳纯阳相当满意，但也没立刻定下来，还要再想想。或者说蓝河才是少有的，他面了一次就定下来的演员，且是从未合作过的。陈星阳出于欣赏，在和蓝河一交流才发现他们还是校友， 居然是学弟啊，你是哪里人？ 蓝河告诉他是乡省。 湘西那边吗？你是不是少数民族啊？那边好像挺多的。 蓝河老实回答道，我母亲是苗族。 哦， 陈星阳是北方人，但也听过不少南方传说。 听说苗族会养蛊呢，你见过吗？会不会养？ 蓝河义正言辞地说，学长当然不会了，怎么可能每个苗族都会养蛊呢？ 传说而已啊。 确实不养蛊，只会走无常。因为柳纯阳老带着蓝河出没各大饭店见人试戏，他钦点蓝河为男配的事也就不胫而走。其他的信息媒体很快也打听出来了，柳纯阳的戏关注度向来很高，了解到如下信息，蓝河不但是男配，而且是第一个定下来的演员，柳纯阳居然以他为点寻找其他演员，而且在此之前完全没合作过，其本人签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此前演的都是小角色，透明到不能更透明了。那这个演员到底怎么征服柳纯阳的呢？要么说蓝河是小透明，都没人来采访他本人，而是去饭店围堵柳纯阳，问他新戏各种讯息之余，也问到了为什么启用未合作过的小演员做重要角色。柳纯阳嘴巴紧得很，根本不透露新戏的事，倒是在他们逼问为什么选蓝河时想了想，抱着打发人的想法说， 可能是因为他特别会装死。 啊？什么？ 什么？ 您在说什么骚话？胡说八道打发记者有意思吗？一直到未来某时，大家回头来才发现，柳纯阳说的其实一点没错，甚至隐含剧透。柳纯阳和蓝河签完合同没多久，王茂执导偶像剧《青梦几何》男三号也有惊无险地落在了蓝河身上。柳纯阳能自己拍板，王茂那边则是经过了各方协商才同意定下了蓝河，因此慢了一点。都是熟人，所以三方一起友好商量了一下，柳纯阳那边尽量先拍蓝河的戏份，王茂那边则推一推，加上两边开机时间本来也不一样，这就错开了。好在蓝河两边都不是主角，完全倒腾了过来。柳纯阳的戏暂定名为《追》，剧组筹备期间各个部分都确定好了方案，演员也陆续签订，蓝河在家乖乖准备角色，中间配合完成了角色造型等工作。到了初夏时，《追》也就开机了。除了蓝河外，从男主、女主、男配、女配等都是柳纯阳的老班底。 陈星阳顺利获得男主一角，甚至稍有特色一些的小角色也是老人客串的。开机仪式定在了早晨8:18，时间当然是特意选的，听起来吉利。蓝河早早就到了现场，和程海东坐在角落里瞎看。但凡开机仪式都是大同小异，充满了传统色彩，摄影机被红布盖着，摄供桌也是红布铺的，要备上香烛、水果、猪头等贡品，其中猪头最重要，六畜猪为首，猪头便是手中之首，用猪头来上供是为表郑重，古代甚至有皇帝专门养神猪，以其招福辟邪。距离8:18还有20分钟，东西应该都准备齐了的，却只听到自称不信鬼神的柳纯阳在大声咆哮： 这是谁买的猪头？谁？这个猪头怎么这样子？给我解释一下。 蓝河都吓一跳，试戏的时候柳纯阳看起来还挺和善的，爱吃东西又爱开玩笑，一进剧组和变了个人一样。猪头又怎么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蓝河仔细嗅了嗅，好像也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 走走， 程海东倒是立刻窜了起来，露出兴奋的神情， 看热闹去了。 蓝河无语，被他拽着跑，他还要挤到最前面去看。这家伙见鬼时胆子小，看热闹力气倒不小。 猪头怎么了？猪头怎么了？ 程海东伸脖子，这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贡品能出什么问题啊？但贡品要真出问题，那以导演的性格，肯定会觉得是不祥之兆。只见柳纯阳把猪头连盘子举起来， 来，看看，这个猪头，表情那么狰狞，怎么适合上供？这是谁买的？啊，这是谁买的？难道不能选一个表情安详一点的吗？ 众人都不敢说话。算不算不祥之兆呢？算吧，听起来有点可笑，但别说，仔细一看，这猪头的表情的确很狰狞，就像死不瞑目一样，让人看得心里怪不舒服的。负责买猪头的工作人员慌忙解释道： 导演，别生气，我现在才去重新买一个。 柳纯阳说道： 现在已经8:05了，你上哪里去买？ 难道推迟开机仪式，一直等到猪头买回来吗？蓝河看工作人员被骂得狗血喷头，弱弱开口道：刘导，不如……他一说话，所有人都看了过来，看得蓝河都卡了一下。在场很多都是柳春阳的老班底了，熟知柳春阳的脾气，在片场就是个暴躁老哥，不过他大多数时候都是有理有据的臭骂而已，大家缩头挨过去就行了，没事千万别推脱求情。蓝河一开口就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一看是新合作的，只觉得难怪，还不懂刘导的脾气。蓝河见柳春阳也瞪着自己，说道：我的意思是，不如我们给猪头化一下妆吧，也不是什么大事。 化妆？ 哎，我觉得买到狰狞的猪头也是难免的事吧，给他化一下妆应该就可以了。 柳纯阳的迷信似乎是很波动的，他只犹豫了一秒钟就说道：那化妆师来化一下。 我这要怎么画？他都不知道刘导想要哪种安详。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刘导因为猪头发脾气就让人很不知所措了，有人能劝住刘导当然是好事，但现在谁来接手为猪头整理仪容的事呢？ 蓝河自告奋勇：我来吧，我会。 他上前用可以食用的素材把猪脸描了眉眼带笑的样子，这就给纸扎化妆差不多，最后再用红纸一张放在猪头脑门上， 剧组其他人就在诡异的沉默中看着这个秀秀气气的主要演员坐在供桌前给猪头化妆。程海东忍住嘎嘎笑的冲动，把这段花絮给拍了下来。8:15，将将完成。 好啊，这猪脸画的是真爱心。 OK OK， 准备烧香。 柳纯阳开心了，招呼起来。俗话说香到神知，除了贡品外，最重要的就是香了。主创都得烧开机香，烧香拜四方，接红布，还有小红包法，最后大家再分吃一下供桌上的食物，仪式也就结束了。追剧组正式开工，开机现场的照片流出之后，网友看罢大为迷惑。 那个小哥哥抱着猪头在做什么呀？看不太清啊。 好像说是导演要求死得太惨了，老猪瞑目， 这是说梦迷惑行为啊？ 给他讲道理吗？ 化妆师这么厉害？ 看那张正面照片，不对， 好看，我可以。 可以你个头啊！看蓝河，我老记得 这个姓不常见啊， 别老说 点 的。刘导的神， 他很会装， 真是一直在线， 啊、 直男之光啊！ 那不是应该 选的演员多好看啊！ 所以 我支持刘导给猪头化妆。刘导拍戏一定要用最美的猪头。 接着后续就歪了，开始争吵，那猪到底是不是最美的？某男演员又为何惨遭导演迫害，成为追的第一个热点？窦春平捧着平板电脑笑得直拍大腿，浑然不觉身旁的气压越来越低了。 表哥，表哥，你看这个呀！ 窦春平想把平板电脑拿给宋福谈看，宋福谈却说：“吵死了。”窦春平委屈的道：“ 哎，姑姑让我陪你的，不能滚，就是给你看个趣闻。”柳春阳现在很过分，不但要选漂亮的演员，连剧组上供的猪头也要美的，不美就逼演员帮猪头化妆。 他说着自己又笑了起来。面对这个笑点和智商一样低的表弟，宋福谈只能采取无视了。 这猪可不可爱不说，选角还真是挺可爱的。 可爱吗？宋福谈的思绪已经飘远。窦春庭把平板伸过来， 哎哥，你看看啊！ 宋福谈把电脑打开，挡住视线， 滚。 蓝河饰演的角色叫张寻春，暗地里是反派，表面上却是个可可爱爱的小少爷，平时还喜欢盘鸽子，和男主有共同的爱好，这也是影片里的线索之一。蓝河今天要拍的几场都和鸽子有关，比如上午就是在房里，角色在刻鸽哨，故事的背景也在京城，京城人爱好花鸟鱼虫四大玩意儿，其中鸟主要就是三类，猛禽类比如鹰、隼、雕，鸣叫类像画眉，还有就是以鸽子为代表的巡行类。据说最初写剧本时，柳纯阳也考虑过让他们养大鹰，会更加刺激，但又觉得太过了，而且对角色的塑造不是很好。宠物本身就是一种暗喻，太明了也少了味道。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